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一次史无前例的火箭爆炸，虽然炸死了一位战功显赫的元帅，却炸开了科学的思维。真实、严谨、公正是科学的灵魂，只有尊重科学，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成功。任何权力和感情都不能代替科学。1960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为了在谈判桌上多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赫鲁晓夫对从士兵到元帅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聂杰林说：“当我踏上美利坚合众国土地的时候，你给我放一枚火箭，比美国的要大一些、远一些，我要吓唬吓唬美国佬。”于是，身为当时战略火箭军司令的聂杰林元帅宣布，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将向夏威夷以南1000千米海区发射火箭，届时所有军舰飞机不得进入目标禁区。这是 P-16 火箭第一次发射，没有安装任何弹头。10月23日，赫鲁晓夫抵达美国，欢迎的礼炮响起。当天在苏联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聂吉林元帅按下 P-16 火箭发射电钮，他左按右按，火箭就是趴窝，一动也不动，发射不出去。见鬼，怎么搞的？火箭总设计师、发射现场总指挥杨格利检查之后向聂吉林元帅报告：第一级火箭的阀门出现故障，如需修理得放空燃料，火箭要延期5天发射。不行，延期5天，赫鲁晓夫同志都回来了，只能给你1天时间，24日夜晚发射。当时苏联传统节日总要尽量与重大成就联系在一起，如果运载火箭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前发射向苏共献礼，无疑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作为一名科学家，杨格利还是认为安全最重要，想坚持意见。聂杰林元帅便毫不客气地说：请执行命令吧。10月24日夜晚，杨格利向聂杰林元帅报告，一切准备就绪。 元帅的脸上露出笑容，他十分得意，因为权力毕竟只会科学，而火箭总设计师杨格力的心却缩作一团。 P16 火箭首次发射是件大事，聂吉林元帅亲临现场督阵，他一如既往地坐在离火箭20米远的汽车里，自以为在发射安全线之内。心事冲冲的杨格力好心提醒他，元帅，在发射时请务必到地下掩蔽所去。元帅却不以为然， 苏联红军是不怕死的，我要亲眼目睹火箭发射，向远在大洋彼岸的赫鲁晓夫同志报告。 突然爆炸，大火如同天崩地裂，将发射台霎时变成一座喷火的地狱，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扩散到几十米之外，吞噬一切生命。空气中弥漫着致命的有毒气体，人们惊恐地四处奔逃，身上的衣服很快在灼热的高温下冒出火花，没跑几步，整个人便被火球吞没。有的人跳入流淌着泄漏燃料的壕沟，被浓酸烧伤。当时聂吉林元帅正谈笑风生，想象美帝国主义及其小爬虫将吓得发抖的时候，灭顶之灾降临了。 P16 火箭大爆炸成为火箭发射史上最惨重的失败，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50人，这是世界航天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事故，还造成苏联推迟半年发射东方一号载人飞船。1960年10月26日，苏联媒体沉痛宣告，聂杰林元帅在履行职责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苏联为元帅举行了国葬，并安葬在莫斯科红场新圣母墓地，对这场灾难却只字不提。关于这次火箭爆炸事故，苏联的调查结论是粗暴违反技术安全要求，缺乏应有的理智，忽视专家的意见，主要责任人为聂杰林元帅。但在科学面前，杨格力没有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也负有重大责任。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尤里·加加林代表人类第一次飞上太空，并证明地球是蓝色的。人类能够承受第一宇宙速度，可以在失重太空环境中生活。加加林的108分钟环球飞行增强和鼓舞了人类探索太空的信心和勇气，也开启了人类的航天时代，将永垂人类文明史册。1961年4月12日早上，身高只有1米57的尤里·加加林穿上橙黄色密封宇航服，戴上白色飞行头盔，等待发射升空。头盔上四个醒目的红色字母 CCCP 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缩写。当时苏联设想了三种可能：第一，成功震撼世界；第二，返回舱可能坠落在友好国家，呼吁寻找援助；第三，悲剧，加加林不会生还。加加林只有50%的生还率，他如果坠落在敌对国家，将与返回舱一起同归于尽。 莫斯科时间上午的9:07，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翻滚的浓烟与烈焰中拔地而起，冲向深邃的太空。火箭不断上升，地球引力不断增大，加加林被紧压在座椅上一动也不能动，连说话呼吸都感到困难。同时他心跳加快，热血上涌，脉搏由平时每分钟64次猛增到150次。10分钟后，加加林成为人类进入外层空间第一人，他惊奇地发现自己飘起来了。东方一号宇宙飞船自西向东沿着轨道飞行，加加林看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景象。地球是圆的，蓝色的，十分壮美，星星十分清楚，太阳比在地球上看明亮几倍。加加林躺在飞船的弹射座椅上，描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景象。我能清楚地分辨出高山、平原、海洋、岛屿、河流和大地的轮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地球表面的形态，地平线呈现出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象。淡蓝色的晕圈环抱着地球，与黑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太空中群星灿烂，轮廓分明。我看见了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线。当我离开地球黑夜一面时，地平线变成一条鲜橙色的窄带，这条窄带接着变成蓝色，忽而又变成深黑色。上午9:52，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飞临南美洲上空。拜克努尔航天指挥中心收到加加林的报告。 飞行正常，我感觉很好。 他吃了饭，喝了水，写了字，还撒了尿。加加林证明人类可以在失重环境中生活。环绕地球一圈之后，10:25，东方一号启动制动发动机降速，扑向地球的怀抱。返回舱距地面7000米时，加加林连同座椅一起被弹射出来。在4000米高空，他从座椅中又一次被弹射分离出来，乘降落伞徐徐降落到苏联大地上。是谁最先发现了加加林？一位守林员的妻子安雅和6岁的孙女丽塔。村民们看到天上掉下来一个东西，当看见加加林头戴白色飞行帽，身着笨重宇航服时，村民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莫非是外星人？10:55:34，加加林重返地球。这一历史飞行从发射到着陆历时108分钟。事后，苏联向全世界通报，降落过程很顺利。4月15日，加加林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同飞行计划规定的一样。”其实，苏联掩盖了这次飞行的部分真相。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一条令人心惊肉跳的内幕才得到曝光。东方一号发射后76分钟，开始进入大气层。加加林发现飞船突然疯狂地翻滚起来，原来是一根电缆线没有及时断开。10:35，电缆线烧断之后，东方一号的2个舱段终于分离。原计划只有10秒的分离过程，实际上用了10分钟。而108分钟的飞行，永远改变了加加林的生活。在太空中旅行，欣赏宇宙奇观，探索宇宙奥秘，是人类的梦想。1961年4月12日，世界上第一艘宇宙飞船——苏联东方一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 不但开阔了人类的视野，更让人类的思想飞向更远的空间，并为研发未来太空飞行器提供了蓝图和经验。宇宙飞船又称太空船、太空飞船、太空梭、卫星式宇宙飞船，一般分为载人宇宙飞船和无人宇宙飞船两种。载人宇宙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服务舱三部分组成，宇航员在飞船发射、返回和着陆时都待在返回舱，这里装有生命保障系统、控制和显示仪表、通信系统、测量与导航系统、着陆火箭、主降落伞和备用降落伞。返回舱里还有舒适的座椅，按每位宇航员的体型定制。当宇航员到达国际空间站，由于将来返回时不一定乘坐同一艘飞船，他们要把为各自特制的座椅一起带上空间站。货运宇宙飞船只运货不载人，并有自动对接系统，与载人宇宙飞船空间站自动对接。中国的货运飞船和登月飞船即将诞生。人类航天史上，宇宙飞船不成功着陆仅有一次，惊险着陆也有一次。1967年4月24日，苏联宇航员科马罗夫在返回地面时，降落伞未被打开，返回舱呼啸着直扑地面，在地面砸下一个深坑，科马罗夫当场牺牲。1971年7月26日，美国阿波罗15号发射，这是人类第五次登月。当三名宇航员乘坐返回舱返回地球时，在离地面几百米的高空，三副降落伞竟有一副没打开。不幸中的万幸，两副降落伞带着宇航员安全降落在湛蓝的海面上。打捞人员告诉三名宇航员，恭喜你们，你们创造了航天史上最惊险的记录。由于技术原因，载人宇宙飞船至今没能飞出太阳系，只在地球周围飞行，最远到达的是月球。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成就，它不但让美国发展了科学技术，赢得了太空竞赛，并确定了其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更让美国人增强和激发了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忱。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至少让美国航天领先世界50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在航天技术方面连连取得伟大成就。加加林进入太空的第二天，美国报刊上出现了一幅漫画，乐滋滋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拍着一艘篮球模样的宇宙飞船，从狼狈不堪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头上越过。航天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怎样与苏联人一决雌雄呢？如何在太空竞赛中获胜呢？美国总统肯尼迪十分焦急。美国宇航局为此提出一个太空竞赛方案，就是登上月球。登月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1961年5月25日， 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著名的登月宣言。我相信美国在10年内将实现人类登陆月球这一目标，并且安全返回地球。国家威望在此一举，美国开始实施阿波罗载人登月这个规模宏大、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为了按时实现登月目标，美国从1961年5月至1972年12月组织全国的科技力量实施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其中包括制定登月方案、拟定登月准备的四项辅助计划、研制土星号运载火箭、研制阿波罗号宇宙飞船、进行试验飞行和实现载人登月。期间，美国共发射17艘宇宙飞船，后7艘为载人登月飞船，其中6艘登月成功，共有12名宇航员登月。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是人类航天的里程碑，其中阿波罗8号试验飞船是第一艘环绕另一个天体飞行的载人飞船。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第一次超越低地球轨道，飞往38万千米的月球。阿波罗17号则创造了最长登月飞行、最长月球行走时间、最多采集月球岩石标本、最长月球轨道飞行时间等航天记录。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也是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科研项目。虽然科学探索不是阿波罗载人登月的主要目标，但阿波罗飞船共运回382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大大了解了月球的地质和历史。当月球纪念品，也就是月球岩石，在美国纽约展出的时候，全球震撼，万人空巷。为了目睹来自另一星球的一小块岩石，人们不惜排队4小时，有人甚至不远万里前往美国参观。几年内，有6400万人亲自欣赏了来自月球的礼物。月球岩石曾作为美国的礼物送给上百个国家，中国也得到一颗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的月球岩石。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让美国以最短时间和最小代价赢得了太空竞赛。它不但显示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国家实力，而且提高和巩固了美国航天的能力和基础，取得了运载火箭、载人航天、航天电子、电脑信息、空间探测等多方面的科技成果，甚至影响和促进了整个世界的科技水平。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